小希走到他爸身边，一把拿开父亲正看的报纸， 爸， 别假装看报了， 哎， 教我两手。 去去去去去去！ 小希爸一把扯回报纸，就都笑了，家里是一片温馨。笑着，小希爸说：“ 我的意见啊，跟你妈一样，还是去一趟，啊。” 小希长叹，算是同意了。小希爸妈松了口气，致命的原因、心照不宣的原因谁都没说，那就是小希的生育问题。 小希妈猝死，死的时候小希正在给建国嫂子的爷爷哭丧，她难以承受这样巨大的打击，向何建国提出了离婚。小航也不忍再伤老父亲的心，也决定与简家分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